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走进春风里，听见经典诵读会，7月21日，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，0160-6858-5858-6868-58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给您说到，这个恶少潘豹要拜云龙九县周巡为师，那周老将可明白。这个主啊没憋着好屁，不怀好意啊，说昨儿把你打了，当时就拜师，那兴许还有啊悔改之意。当时一言不发，怀恨在心，到家去琢磨一宿，这不定啊琢磨出什么损招来了。哎，这倒不错，用这种柔软的手段，头顶拜师帖，执弟子礼，口口声声说要拜列门墙，这不能收，不收可不收。你把他打发了容易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这个人呢，你要看他打算让他改，恐怕你别看他年轻，他也改不了了。哎，他这个恶习成性，积重难返，这么着我收他，收完他呀日费三餐，我就是一天呀多饶三顿饭，我等于把他呀软禁在我家中。说他要打算不利于我，那是休生妄想，暗含着把这个意思就告诉自己俩徒弟。大徒弟呢叫苗吉庆，小徒弟是他亲外甥叫杜奎，说我收他。哥俩一听，您收他干嘛呀？坏人呢？哎，是我把我这意思跟你们俩一说，咱们爷儿仨呀监视他。错来这潘豹他是怎么想的呢？还真让啊这个老剑客给他断着了。他在城隍庙庙会挨打，让杜奎啊踹一跟头， 带着豪奴跑回家中，余怒未消，这跟头栽不起，今天这丢人丢大发了。他家里都有钱，当时纠集家里的护府教师爷得有四五十位，全来了。怎么少爷让人打了？在哪儿打的多的？就刚才城隍庙赶会，少爷让人打了，这还了得？你们四五十人现在拿家伙够奔城隍庙，让啊家里的奴才领着，把打我的人呢乱刃分尸，打出人命来，我盯着。这些教师爷一听啊，啊行啊，打群架呗。到那你一拳我一脚，真打出人命来，谁打的不知道。说惹楼了怎么松阳县，这人命能不管吗？有他盯着，他有势力呀。他家里边的姐姐妹妹嫁到北京了，嫁到某王府给人当姨太太，当侧福去，很受宠的。甭说松阳县呢，就是浙江道怎么样啊，也不敢惹他呀。好吧，大伙儿拿着家伙稀里呼噜都奔城隍庙，有奴才领着。城隍庙那儿干嘛呢？云龙九县周巡呢，正练刀呢。老头正拿大拇哥呀，往地里边杵刀呢。练完这还要练轻功。这刀啊，刀尖扎在地上，人蹦到刀把上，那正练呢。正是老爷子练刀这功夫，豪奴们领着众教师爷到了，打。单刀花枪，众位教师爷分人群过来要动手。这四五十人呢，滥竽充数的多，也有一二个呀，真在江湖上走过有两下子。在潘豹他们家呢，就是混饭吃，随班唱诺，反正啊，就是一个宗旨，哄着这少爷高兴。真有手疾眼快的，一伸手把头的那位拽住了，别过去。谁呀？你就过去，就这老头。小子们说了，就是他带着徒弟把少爷打了，大家伙进去把他乱刃分尸。你知道是谁吗？爱谁谁。哎呀，教师，您也是教师，我也是教师。按说呢，咱们俩人平常啊，甭说喝酒，哎，一颗烟卷都不过。那天我上厕所没带纸，说撕你半张纸你都没给我，愣把我憋的茅房憋了多半天。那我后来给你取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也当时兜里没带纸，但是呢，你别看咱俩不过门，一个碗里的混饭吃。你要过去我也不拦着，我告诉完了你，你再过去。嗯，干嘛？干嘛？这老头我认得，这老头啊姓周，叫周巡，就是松阳县的把式，江湖上人称云龙九县，视为剑客。你就不认得，大概你耳朵里头能耳膜着。你过去吧。我过去，啊！我这话说完，你过去吧。这准是周巡吗？错不了，我认得他。你要认得他，那我不过去了。你干嘛不过去？我过去，甭说你过去，我过去，就咱这一堆人加一块儿过去，谁给谁乱认分了尸啊？咱们这一伙子加一块儿，不见得忙活得过这老头啊。别招说了，咱们这少爷放在地上的祸不惹，非惹天上的，招谁不成啊？招这老爷子干嘛？您瞧人这手功夫，你们哪位了得了啊？ 少爷这打呀，就算白挨。40多人，手里还都有家伙，敢来到了城隍庙庙会一瞧周巡呐，凉锅贴饼子全蔫溜了。恶奴呢，把人群分开了。再一看身后的教师爷一个没有了，全得一安了。豪奴练得真不错，快走。这几个奴子也跑回来了，跑回来可是跑回来了，40多个教师爷没脸见盘豹，都直接没回少爷那屋。少爷干嘛？少爷养伤呢，少爷挨着一脚踹得够呛啊。哎呦，哼唧的呢，这40多个人得要脸呢，让你们替报仇打人去了没打，那回来还见少爷。好在平常蒙了少爷不少钱，打铺卷收拾行李，带着金银细软一个个灰溜溜全都走了。赶豪奴回来呀，没人了，见少爷吧。少爷怎么样，打死没有？没打死，打一半残儿。打成重伤也没有。这人这么厉害，不是根本就没打。40多人去为什么不打？40多人，我们挤着头了，就剩我们仨了。那40多个全走了，他们干嘛去了？都回来了，回来我没见着。不是没见您，收拾铺盖卷全滚蛋了。怎么意思？都怕了。怕谁？怕那老头子啊。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可怕的？少爷您可不知道。您回家了，我们跟着去瞧老头那练刀，老头那功夫都神了。咱们府上的教师爷呀，惧怕周巡，没人敢跟人动手，净仗着人多不行。您要打算报这一脚之仇啊，还得从长计议。哼，恶少潘豹一听啊，太可气了。这养一帮酒囊饭袋废物，都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该着用你们给我卖命的时候怎么着全弃我不顾了，全跑了。你说我速张速往这俩钱花的，越想越寒心，赌气晚上饭也没吃，心火上来了，自己琢磨怎么能够报仇雪恨。我打现在开始玩命练，我呀，家里的这教师爷全都不用了，我真正投名师访高友，找有能耐人学。头一二说我咬得住咬不住这牙，吃得了吃不了这苦，那先搁一边。就算我咬得住牙能吃苦，我最起码得练到周巡的岁数上，我才能打得过周巡。可我要练到周巡的岁数上，周巡得多么大的岁数呢？这仇报不了啊。看来这条道不能走了。可我要不练的浑身绝技，我多的能把他除喽。这小子您还别说，琢磨半宿啊，真琢磨出啊一狠招来。明的不疼啊，我给他玩暗的，我下黑手。我明天早晨起来啊，让府里的师爷给我呀写这么一个学生帖儿，我拿点钱，我暗含着我带一把刀，我拜他为师去。大丈夫报仇啊，我得能伸能屈，能折能弯，暂时忍一时之气，我混进周宅，日夜我伺候在他身旁。老虎睡觉有打盹的时候，我趁你不备，我就给你一刀，处死了周巡之后，我杀他的满门老幼，报这仇。这小子够狠的，拿着钱，拿着拜师帖，他找周巡来了。到这儿，拿出这么一片呀，至诚之态来。满面含羞带愧的意思，昨天您那一脚把我踹明白了，回家我是幡然醒悟， 说人活五十知四十九知非，我呀这么年轻，我现在一想我小时候那都混蛋，仗着我们家有俩钱儿，仗着我这个姐姐呀在北京啊王府里边当的侧福去，我是为非作歹，鱼肉乡里无恶不作，我死的心都有，可我现在要这么一死呢，不过就是啊脏这么一块地而已，那么我还年轻，我打算将功赎罪，我从现在啊我好好练，我学好，我练成了之后我先孝顺您，孝顺完您我再用我浑身的文武之艺我造福社会去，打这就说要改过自新的那么个态度，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你再伪装，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，他这个本性啊坏。老头子是干嘛的？周老剑客洞察秋毫，瞧出来了，收，这一说收贺他心花怒放，高兴了，师傅我跟您学，你别跟我学，你跟我学什么？我周巡呢够大学教授的级别，你呢刚入门的小学生，我教不了你，那谁教啊？你师哥教你。哦，我这个杜奎师哥教我。啊不，他教你。说实话，拿手一指苗继庆，这怎么会是我师哥呢？这不我师弟吗？先入门早过应该叫师哥，可这十来岁的孩子他教我什么呀？难道说他也会练武吗？哎，他会不会练的你甭管，你天天就听他的，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。苗继庆心里话说呀，老师反正说了让我贼着你，趁你呀这个不留神的时候，你打算在这个府里边做点什么坏事，哎，大伙儿不注意你，你要打算害人我就要你命。苗继庆那心狠手辣，那说苗继庆教吗？苗继庆也不教，苗继庆每天呢就跟着他，或者说呢让他跟着苗继庆，苗继庆干什么你跟我来，哎，没事呢俩人就俩人俩坐着让他干活，他也不会呀，他少爷他什么不会呀，窝腰微腿都不跟他说，他自己原先会点他会练呢就他自己练，他练的苗继庆就瞧着就看着他练。这潘宝心的话说，咱俩谁教谁呀、啊、这师傅让你教我，你老看我练的怎么回事啊，你是不是不会练呢？苗静说我不会。不会怎么办？索性待着也没事，我教教你得了，你这岁数也该开始练功了。苗静这么说，练什么功啊，你好好坐着不就完了吗？老师让你听我的你就听我的，哎，你要不听我的，我有别致的手段。你有什么别致的手段？你要听我的老师的，咱俩了得了这么做的呀，哎，你也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，挺好。你要是非要乱动呢，那我就让你动不了，让你动不了呢，我好干我的去。你说你这孩子说话多气人，老师在跟前啊，我怕老师，老师不在跟前，我还怕你吗？说说跟苗继庆打起来了，苗继庆踹他一顿，给他打得够呛，好像没打死，这小子养伤就养了够半年多，他这才知道感情苗继庆身怀绝技，而且下手比杜奎还狠，杜奎的岁数小啊，啊，这苗继庆可不行，看着十几岁，实际苗继庆四十多了。苗继庆功夫比他次，他待这半年多呀，一点机会没有。这小子还是聪明，这小子一琢磨，哎，我呀，我看来呀，是上了这老头子当， 这老头子打算日费三餐把我就给废到他们家了。我现在是仨宝俩倒，在他们家任什么不让我干，我要打算害他，我得先活动活动。他找苗吉兴来了，师哥，干嘛？要找揍什么的？怎么着？啊不，师哥，我这个来了半年多，您什么都不让我干，我也瞧出来，您也不待见我。我打算让您教我，我跟您学啊，也是不能够。您呢和老师呢，大概对我有误解。这人呢，您得允许我们改造，是不是？学好也有个过程。老说劳动改造，劳动改造，不劳动怎么改造世界观？您让我劳动劳动行不行？劳动劳动啊，你俩劳动劳动行啊。你看没有，咱们这院子后头一块空地，你呀、啊、挖沟，哎，开槽挑沟，然后呢你盖房，需要砖，需要水泥啊，沙子呀、啊、什么钢筋呢、啊，我给你买去，买完回来你一人盖一楼，多呢把这楼盖好了，多呢我教你能耐。不，您说这活我都干不了，好，我哪会盖楼啊，我好、哦、不会盖楼啊，不会盖楼怎么着，你把这块地开出荒来，你种点麻，哎，你种点苹果、烟梨、葡萄，到秋收的时候咱们也吃点鲜货也行。哎，这我也不会种，那都是把式干的事儿。哦，这也不成。种大白菜怎么样？勾葱，啊，种点萝卜，这省事。萝卜，啊，萝卜不用上粪，别的脏，我再让你淘粪去，你更不干了。萝卜就浇水就行，这行不行？不，这我也干不了。我瞧出来了，不揍上你你是难受。你自己们要劳动要干活，我让你干你又不干，你能干什么？我呀，啊、哦，你那意思伺候师傅去，每天在师傅跟前儿，师傅看书呢，你给找一本，你给师傅翻书页，然后伺候啊，擦脸呐、啊，漱口啊。喝水啊，吃饭呐、啊，晚上铺床叠被儿，你是不是这意思？这活儿不都杜奎干吗？对呀，你也巴结不上吗？我没想干那个，那你通过说你要干什么呀？我瞧啊，后边有一驴棚，师傅有一匹驴，这驴可不错，一直啊是师哥您呐喂这驴，我呢替您分分心。我伺候伺候驴，您看总行吧？啊，这意思，你会吗？嗨，那喂食、喂料、喂水呢，我还不会吗？该溜的时候溜溜。这么着，我干几天，您瞧。您要瞧我行啊，咱们接着干；您要不行，我也别瞎耽误功夫。我也瞧出来了，我在你们这儿，你们也不教我，不如我家走。这倒是明白话。那行，打明儿你喂驴吧。 好了，各位。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的笔触描述